记一段吧，他就是这样这样，嗯，然后扣上去啊，他记这一段，嗯，这两个他给他记掉了， 这样。 那游客都很早就下去了，我们上来都没有看到人下去了。嗯。 你刚刚有开吗？ 你刚刚不是有开？ 不是他接站的地方，把它装上。 所以这样很简单就可以切掉了。 嗯、也就是说砂石车上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钥匙， 不是有那个有一个东大的老师他把他锁起来，他故意锁的、哦、因为他看到那个有两个人在里面， 嗯，在抓胡子、嗯、 对， 嗯， 但是闻到那个香味是在十三 K， 十三十四左右。 那个是什么味道？ 有点像樟树的味道。 哦，对，那个就是牛樟、哦。没错，那就是有人在寄牛樟。 可是完全看不到任何。 看不到，你看不出来，他们很厉害，他们在上面寄完，然后背背包，用那个袋子套起来，背下来，然后车子进去载。所以我就说他这个，他如果这个链条这样有问题的话，表示里面有问题。走吧。